资治通鉴卷第二十，汉纪十二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。元寿五年春三月甲午，丞相李蔡作到孝景元阮帝，葬其中，当下吏自杀。罢三铢钱，耕铸五铢钱。于是民多盗铸钱，楚地尤甚。上以为淮阳楚地之交，乃诏拜吉案为淮阳太守，按服谢不受印，诏朔强语，然后奉诏。按未上契曰：臣自以为田沟壑，不复见陛下，不亦陛下复收用之。臣常有狗马病，力不能任郡事，臣愿为中郎，出入禁榻，补过时宜，臣之愿也。上曰：君薄淮阳耶？吾今召君矣，故淮阳利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之重，卧而治之。按既辞行，过大行李希曰：按弃逐居郡，不得遇朝廷意矣。御史大夫汤治足以拒谏，诈足以是非，勿巧佞之语，辩术之词，非肯正为天下言，专阿主义，主义所不欲，因而毁之；主义所欲，因而欲之。好兴事，无文法，内怀诈以御主心，外挟贼利以为威重，功列九卿，不早言之，公与之俱受其禄矣。昔魏汤终不敢言，及汤败，上抵昔罪。始按以诸侯相制居淮阳，十岁而卒。诏喜奸猾利民于边。夏四月乙卯，以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狄为丞相。天子病鼎湖甚，巫医无所不治不愈，有水发根，言上郡有巫病，而鬼神下之。上诏治，辞之甘泉，疾病使人问神君，神君言曰：天子无忧病，病少愈，抢与我会甘泉。于是病愈，遂起姓甘泉，病良矣，置酒受功。神君非可得见，闻其言，言与人因等，时去时来，来则风肃然，居室为中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，书其言，命之曰化法。其所与世俗之所知也，无绝书者，而天子心独喜，其事密，事莫知也。时上促起姓甘泉，过右内使戒中，道多不至。上怒曰：义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？贤之。六年冬十月，遇水无冰。上既下明前令而尊卜事，百姓终莫分裁左县官，于是杨可告明前纵矣。义纵以为此乱民，不立卜其为可使者，天子以纵为废革举事，弃纵事。郎中令李敢怨大将军之恨其父，乃击伤大将军，大将军逆会之。居无何，敢从上庸至甘泉攻烈，票骑将军去病射杀敢。去病十方贵姓，上未会，云路处杀之。下四月乙巳， 庙立皇子弘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虚为广陵王，初作告策。自造白金五铢钱后，立民之作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，其不发觉者不可生计，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力不能尽诛。六月，赵潜博士楚大徐延等六人分巡郡国，举连并之徒及首相为吏有罪者。秋九月，冠军景桓侯获去病薨，天子甚悼之，为冢向祁连山。初，霍仲儒立毕归家，娶妇生子光，去病既壮大，乃自知父为霍仲儒，会为骠骑将军及匈奴，道出河东，潜力迎仲儒而见之，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。吉桓因将光西至长安，任以为郎，稍迁至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。是岁，大农令严义诛。初，亦以廉职稍迁至九卿，上与张汤祭造白鹿皮璧，问义。义曰：“今王侯朝贺以仓璧，值数千，而以皮剑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悦。张汤又与义有隙，及人有告义以他事，下张汤致义。义与客语出令下有不便者，义不应，微反唇。汤奏当，义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复匪，论死。自是之后，有复匪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产于取荣矣。元鼎元年，夏五月，赦天下。济东王彭蠡骄悍，昏目，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，行票杀人，取财物以为号，所杀发掘者百余人，作废，徙上庸。二年冬十一月，张汤有罪自杀。初，御史中丞李文与汤有隙，汤所后立鲁业居因使人上辩告文监视，事下汤至，论杀之。汤心知业居为之，上问便是宗迹安起。汤阳惊曰：“此待闻故人怨之。”业居病，汤亲为之磨足。赵王诉怨汤，上书告汤大臣，乃与立磨足，以与为大奸。事下廷尉，业居病死，事连其弟。弟系导官，汤亦至他求导官，见业居弟，欲因为之，而阳不行。业居弟服之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业居谋共辩告李文。事下简宣，宣常与汤有隙，即得此事，穷尽其事，未奏也。会人有盗发孝文元一钱，丞相清敌朝，与汤曰俱谢，至前汤独不谢。上使御史按丞相，汤欲至其文，丞相见之，丞相患之。丞相长史朱买臣、王朝、边通皆故九卿二千担，事患决在汤前。汤朔行丞相事，知三长史素贵故灵哲，长史欲之，三长史皆怨恨，欲死之。 乃与丞相谋，使吏补按古人填信等，曰：“汤且欲奏请，信谪先知之，居物致富与汤分之。”誓词颇文，上问汤曰：“吾所为古人谪先知之，亦居其物，是类有以无谋告之者。”汤不屑，又扬经曰：“故已有。”简宣亦奏夜居等事。天子以汤怀诈面欺，使赵禹窃责汤。汤乃为书谢，因曰：“献臣者三长史也。”遂自杀。汤既死，家产值不过500斤。昆弟诸子与后葬汤。汤母曰：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辟诬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？”再以牛车，有官无果。天子闻之，乃进按诛三长史。12月壬辰，丞相轻敌下狱自杀。春，起伯梁台，作长路盘，高20丈，大七围，以铜围之，上有仙人掌，以成露，或玉屑饮之，云可以长生。公室之修自此日盛。2月，以太子太傅赵州为丞相。3月辛亥，以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。大遇雪，夏大水，关东饿死者以千数。是岁，孔瑾为大农令，而桑弘羊为大农中丞，烧制军书以通货物。白金烧贱，民不保用，竟废之。于是西晋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钱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而民之铸钱亦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为真功大奸，乃道为之。浑邪王既降汉，汉兵击逐匈奴于漠北，自延泽以东空无匈奴，西域道可通。于是张骞谏言：“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，后兵稍强，不肯复朝事匈奴，匈奴攻不胜而远之，今单于心困于汉，而故浑邪地空无人，蛮夷俗恋故地，又贪汉财物，今诚以此时，后必戮乌孙，招以义东，居故浑邪之地，与汉结昆地，其事宜听，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既连乌孙，自其西大夏之属，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”天子以为然，拜迁为中郎将，将300人，马各2匹，牛羊以万数，及金币帛值数千巨万，多持节副使，道可便遣之他旁国。迁既至乌孙，昆莫见迁，礼节甚惧。迁欲止曰：“乌孙能东居故地，则汉遣公主为夫人，结为兄弟，共拒匈奴，匈奴不足破也。乌孙自以远汉，未知其大小，素服属匈奴日久，且又近之，其大臣皆为匈奴，不欲以喜。迁留久之，不能得其要领，因分遣副使使大渊、康居、大月之、大夏、安息、捐毒、于田及诸旁国。乌孙发意道送迁还，使数十人，马数十匹， 随迁报谢，因令窥汉大小，是岁迁还道拜为大行。后岁余迁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，皆颇与其人俱来，于是西域使通于汉矣。西域凡36国，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6000余里，南北1000余里。东则接汉玉门阳关，西则现以葱岭，河有2源，一出葱岭，一出于田。河流东注盐泽，盐泽去玉门阳关300余里。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2道，从鄯善傍南山北，循河西行至沙车为南道。南道西于葱岭，则出大月之安西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。北道西于葱岭，则出大渊康居演蔡焉，故皆亦属匈奴。匈奴西边日逐王，至同蒲都尉，使领西域，常居燕齐微虚未离间，赋税诸国，取赋己焉。乌孙王既不肯东还，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9泉郡，少发喜民以充实之，后又分置5威郡，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。天子得渊汗血马，爱之，名曰天马，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。诸使外国，一辈大者数百，少者100余人。人所积操，大访博望侯时，其后亦袭而衰少焉。汉率1岁中使多者10余，少者5-6倍，远者8-9岁，近者数岁而返。3年，冬，徙函谷关于新安。春，正月戊子，阳陵元火。夏，4月，玉雹。关东郡国10余畿，人相食。长山献王顺薨，子伯嗣，作献王病不适疾，即居丧5里，废，徙房陵。后月余，天子更封献王子平为真定王，以长山为郡。于是5月皆在天子之邦矣。徙代王邑为清河王。是岁，匈奴医治邪单于死，子乌为单于立。4年，冬10月，上行幸雍，辞5志。诏曰：今上帝朕亲交，而后土无嗣，则礼不达也，其令有私意。立后土祠于泽中元丘。上岁自夏阳东幸焚阴。是时，天子使巡郡国，河东守不易行至，不办，自杀。11月甲子，立后土祠于焚阴水上，上亲望拜如上帝礼。礼毕，行幸荥阳，还至洛阳，封周后姬家为周子南君。春2月，中山靖王盛薨。越成侯丁义见方士栾大，云与文成将军同师，上方毁诸文成，得栾大，大悦。大先是胶东康王，为人常美言，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期县门之属， 故以臣为谏，不信臣，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与方。臣之诗曰：黄金可成而何绝可色，不死之药可得，先人可治也。然臣恐孝文成，则方士皆言口，污敢言方哉？上曰：文成使马干死耳，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？大曰：臣师非有求人，人者求之，陛下必欲治之，则贵其使者，令为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乃可施通言于神人。于是上使宴小方，斗其，其自相触击。是时上方忧何绝而黄金不救，乃拜大为武力将军，又拜为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。夏四月乙巳，封大为乐通侯，食邑二千户，赐甲地同千人，剩余赤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，又以为长公主弃之，积金十万金。天子亲如武力之地，使者存问供给，相主于道。自太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献位之。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，使使一羽衣，夜立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亦一羽衣立白毛上，受印以示不臣。大建数月，配六印，贵震天下。于是海上燕齐之间，莫不亿万自言有晋方能神仙矣。六月，焚因乌锦得大鼎于魏随后土营旁。河东太守以闻，天子使宴问，乌得鼎无奸诈，乃以礼辞迎鼎至甘泉，从上行，见之宗庙及上帝，藏于甘泉宫，群臣皆上受贺。秋，立常山县王子商为泗水王。初，调侯周亚夫为丞相，赵宇为丞相使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弗任，曰：及之与无害，然文身不可以居大夫。及与为少府，比九卿为库籍。至晚节，立物为严峻，而与更名宽平。中尉尹齐素以敢斩伐著名，即为中尉，利民亦凋敝。是岁，齐作不升任抵罪，上乃复以王温书为中尉，赵宇为廷尉。后四年，余已老，贬为燕相。是时，吏治皆以惨客相上，独左内史倪宽劝农业缓刑罚，礼遇讼务在得人心，则用仁厚事推情与下，不求名声，利民大信爱之。收租税时财阔狭，与民相假贷，已故租多不入。后有军发，左内史以复租客店当免，民闻当免，皆恐失之，大家牛车，小家担负书租，强主不绝，客更以罪，上由此欲其宽。初，南越文王遣其子婴齐入宿卫，在长安娶邯郸鸠氏女，生子兴。文王薨，婴齐立， 乃藏其心武帝喜，上书请立鸠氏女为后，兴为嗣。汉朔使使者封御婴齐入朝，婴齐上乐善杀生自自，具入见妖，用汉法比内诸侯，故称病，遂不入见。婴齐薨，谥曰明王。太子兴代立，其母为太后。太后自位为婴齐姬时，常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。是岁，上使安国少季往誉王、王太后已入朝，比内诸侯，令便士、简大夫、中军等宣其词，勇士魏臣等辅其爵。魏魏陆伯德将兵屯贵阳待使者。南越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，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，国人颇知之，多不复太后。太后恐乱起，意欲以汉威，朔劝王及群臣求内属，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，三岁一朝，除边关。于是天子许之，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，余得自治。除其故情一行，用汉法比内诸侯，使者皆留，朕辅之。上行幸庸且骄，或曰：武帝太医之佐也，一立太医而上亲交，上疑未定。其人公孙卿曰：今年得宝鼎，其东新寺硕诞冬至，与皇帝时等。卿有札书曰：皇帝得宝鼎，是岁即有硕诞冬至，凡380年，皇帝先登于天。因鄙人奏之，上大悦，召问。卿对曰：受此书申公。申公曰：汉兴复当皇帝之时，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，宝鼎出而与神通，皇帝皆万灵明庭，明庭者甘泉也。皇帝采守山童，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髯下迎皇帝，皇帝上骑龙，与群臣后宫70余人俱登天。于是天子曰：嗟乎，诚德如皇帝，吾是去妻子如脱席耳。拜卿为郎，使东后神于太室。五年冬十月，上辞武志于雍，遂于陇西登崆峒。陇西守以行往促，天子从官不得食，惶恐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列新秦中，以乐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停教，于是诸北地太守以下。上又姓甘泉，立太医祠坛，所用词句如庸医治而有加焉。武帝坛环居其下四方地，为坠祀群臣从者及北斗云。11月辛巳朔，冬至昧爽，天子使交拜太医，朝朝日夕夕月则一。其词烈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。有司云：词上有光。又云：昼有黄气上主天。太史令坛辞官宽恕等请三岁天子一交见，诏从之。 南越王王太后敕制行装，重资为入朝具。其相吕嘉年长矣，相三王。宗族世宦为长吏者70余人，男尽上王女，女尽嫁王子弟宗室。及苍梧秦王有廉，其居国中甚重，得众心欲于王。王之尚书朔见至王，王弗听，有叛心。朔称病，不见汉使者，使者皆注意家，事未能诛。王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，欲借汉使者权谋诛家等，乃置酒请使者，大臣皆侍坐饮。家弟为将，将卒居宫外。酒行，太后谓家曰：“南越内属国之利也，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？”以激怒使者，使者狐疑相仗，遂莫敢发。家见耳目非视，即起而出。太后怒，欲葱家以谋。王指太后，家遂出，借其地兵就射，称病，不肯见王及使者，因与大臣谋作乱。王素无意诛家，家知之，已故数月不发。天子闻家不听命，王王太后孤弱不能治，使者切无绝，又以为王王太后已复汉，独吕家为乱，不足以兴兵，欲使庄参以2000人往使。参曰：“以毫往数人足矣，以五往2000人无足以为也。”此不可，天子罢参。贾壮士故极北相韩千秋愤曰：“以区区之月，又有王王太后应，独向吕家为害，愿得勇士300人，必斩家以报。”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鸠乐将2000人往。入越境，吕嘉等乃遂反，下令国中曰：“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也，又与使者乱，专欲内属，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，多从人行至长安，鲁迈以为同仆，取自托一时之力，无故肇事社稷，为万世律纪之意，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，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，立明王长男越妻子烛阳侯建德为王，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，其后越开直到几时，位置颇于40里，越以兵击千秋等，遂灭之。使人韩封汉使者节至塞上，好为曼辞谢罪，发兵守要害处。春三月壬午，天子闻南越反，曰：“韩千秋虽无功，亦君封之冠，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，鸠乐子为王太后，守愿蜀汉，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。”夏四月，赦天下。丁丑会，日有食之。秋，遣伏波将军陆伯德出贵阳下黄水，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真水，归义越侯延为歌船将军出零陵下澧水， 甲为下赖将军，下苍梧。皆将罪人，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。越迟义侯仪别将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臧科江，贤惠婆余。其向卜氏上书，请父子与其袭船者往死南越。天子下诏褒美事，赐爵关内侯，金60斤，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是时列侯以白蜀，皆莫求从军击越。会9月长昼，祭宗庙，列侯以令献金助祭，少府省金，今有轻及色恶者，上皆令何以不敬，夺爵者106人。新巳，丞相赵州作之列侯骤金轻，下狱自杀。丙申，以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，封穆丘侯。时国家多事，桑弘羊等致力，王温书之属郡法，而倪宽等推文学，皆为九卿，更进用事，事不官爵于丞相。丞相庆纯谨而已。武力将军庄志行东入海求其师，继而不敢入海，知泰山祠，上使人随宴，时无所见。武力妄言见其师，其方尽多不受，作乌网腰斩。乐成侯亦弃世。西羌众10万人反，与匈奴通使，攻固安，为福罕。匈奴入五原，杀太守。6年，冬，发卒10万人。遣将军李希、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，平之。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，先陷巡峡，破石门，挫越峰，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陆伯德至俱进，楼船居前，至鄱余。南越王建德向吕嘉城守，楼船居东南面，伏波居西北面。会幕，楼船攻败越人，纵火烧城。伏波为营，遣使者招降者，赐印绶。复纵令相招，楼船立功烧敌，驱而入伏波营中。离旦，城中皆降。建德家以夜王入海，伏波遣人追之。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，越郎都基得嘉，歌传下赖将军兵及迟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，南越已平矣。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丹耳九郡。师桓上一封伏波，封楼船为江梁侯，苏弘为海长侯，都基为临蔡侯，及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4人皆为侯。公孙卿后神河南，言见先人记勾氏城上。春，天子亲信勾氏城事记，问卿得无效文成武力乎？卿曰：先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者求之，其道非宽甲，神不来。言神事如淤旦，积以岁月乃可治也。上信之。于是郡国各除道，善治宫观名山神祠，以望幸焉。塞南越，辞太医后土， 使用乐舞。持一侯发南夷兵，欲以击南越。居兰军恐远行庞国，虏其老弱，乃与其众反，杀使者及建为太守。汉乃发巴蜀罪人，当击南越者八校尉，遣中郎将郭昌、魏广将而击之。诸居兰及琼军左侯，遂平南夷为臧科郡。夜郎侯始以南越，南越已灭，夜郎遂入朝，上以为夜郎王。冉芒皆震恐，请臣致力，乃以琼都为越西郡，左都为沈黎郡，冉芒为汶山郡，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。初，东越王于善上书，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击吕家，兵至揭阳，以海风波为解，不行，持两端，因使南越，即汉破婆余，不至。杨仆上书，愿便引兵击东越，尚以士卒劳倦，不许。令朱孝屯豫章梅岭以待命。于善闻楼船请诛之，汉兵临境，乃遂反，发兵拒汉道。号将军邹立等为吞汉将军，入白沙、武林、梅岭，杀汉三校尉。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伏感激，却就便处，皆作魏诺诸。于善自称武帝，上欲复使杨仆将，为其伐前劳，以书斥责之曰：“将军之功，独有先破石门寻峡，非有斩将千骑之时也，乌足以教人哉？前破婆余，捕降者以为虏，决死人以为祸，是一过也。使建德吕家得以东越为援，是二过也。士卒铺路连岁，将军不念其勤劳，而请胜传行赛，因用归家，怀银黄垂三祖，夸乡里，是三过也。使其内顾，以盗恶为解，是四过也。问君数刀架而扬不知，挟尾干军，是五过也。受诏不至兰池，明日又不对，假令将军之力，问之不对，令之不从，其罪何如？推此心在外，江海之间，可得信乎？今东越深入，将军能率众以掩过否？仆惶恐对曰：“愿尽死赎罪。”上乃遣恒海将军韩越出勾章。福海从东方往，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，中尉王温书出梅岭，以越侯为歌船下赖将军，出若爷白沙，以击东越。博望侯既已通西域尊贵，其立誓征尚书，言外国奇怪厉害，求使天子为其绝远，非人所乐往，听其言与节，目利民，无问所从来，为具备人众遣之，以广其道来还，不能无亲道必务，即使失职，天子为其袭之，则复案治重罪，以激怒令赎，复求使，使端无穷而轻犯法。其立足一者复胜推外国所有，言大者与节，言小者为父，故妄言无形之徒，皆争效之。其使皆贫人子，思县官积物， 欲见士以思其利，外国亦厌汉使，人人有言轻重，夺汉兵远不能至，而尽其食物以苦汉使。汉使伐绝，积怨至相攻击，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，攻劫汉使王辉等尤甚，而匈奴骑兵又时遮击之，使者争言西域皆有诚意，兵弱一击。于是天子遣伏居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，至伏居井而还。匈河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灵居数千里，至匈河水而还，以赤足匈奴，不使遮汉使，皆不见匈奴一人，乃分武威酒泉地至张掖敦煌郡，喜民以食之。是岁，其相卜氏为御史大夫，事既在位，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，苦恶价贵，或强令民买之，而船有算，商者少，物贵，上由是不悦卜氏。初，司马相如病且死，有遗书宋公德言福瑞，劝上封泰山，上感其言，会得宝鼎，上乃与公卿诸生一封禅，封禅用西旷绝，莫知其宜。而诸方士又言，封禅者何不死之名也？皇帝以上封禅皆至怪物与神通，秦皇帝不得上封，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无风雨，遂上封矣。上于是乃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志之文，草封禅仪，数年不成。上以问左内史倪宽，宽曰：封泰山善良府，昭姓考瑞，帝王之圣节也，然想见之意不著于经，臣以为封禅告成，何屈于天地神奇，为圣主所由，制定其当，非群臣之所能列。今将举大事，悠游数年，使群臣得人人自尽，终莫能成。为天子见中和之极，兼总条贯，今生而欲振之，以顺承天庆，垂万世之基。上乃自治仪，颇采儒术以闻之，上为封禅辞器以示群儒，或曰不与古同，于是尽罢诸儒不用。上又以古者先振兵试旅，然后封禅。元封元年冬十月，下诏曰：南越东欧咸服其孤，西满北夷颇为极目，朕将寻边陲攻秉五节，至十二部将军，亲率师焉。乃行，自云阳北历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至朔方，临北河。遣使者郭吉告单于曰：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，今单于能战，天子自将带边，不能即南面而单于汉，何图远走亡逆于牧北苦寒无水草之地，无为也。与卒而单于大怒，力斩主客见者，而留郭吉迁之北海上。然匈奴一折，终不敢出。上乃还，即皇帝冢乔山， 士兵虚如。上曰：吾闻皇帝不死，今有种，何也？公孙卿曰：皇帝已先上天，群臣思慕葬其衣冠。上叹曰：吾后升天，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？乃还甘泉，泪辞太医。上以卜筮不习文章，贬至为太子太傅，以倪宽代为御史大夫。汉兵入东越境，东越速发兵拒险，使训北将军守武林，楼传将军卒钱塘袁忠谷斩训北将军，故越眼侯吴阳以其义700人反攻越军于汉阳，越建成侯敖与姚王居谷杀于善以其众降。上封忠谷为玉泥侯，阳为卯石侯，居谷为东城侯，敖为开陵侯。又封恒海将军越为暗道侯，恒海校尉福为辽英侯，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。上以闽地贤祖朔反复，终为后世患，乃召诸将西其民徙于江淮之间，遂虚其地。春正月，上行幸勾氏，礼记中越太史。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，召辞官加增太史辞，仅无伐其草木，以山下户300为之奉邑。上遂东巡海上，行礼辞八神。其人之尚书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，乃一发船，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，求蓬莱仙人。公孙卿持节长先行，后名山至东来，言夜见大人长数丈，救之则不见，其迹甚大，累禽兽云。群臣有言，见一老妇牵狗，言吾欲见巨公，以乎不见。上既见大迹，未信。及群臣又言老妇，则大以为仙人也，溯流海上，与方士转车及箭矢求神仙，人以千数。夏4月，还至凤高，礼辞地主于梁府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皮弁近身，射牛行事，封泰山下东方，如交辞太医之礼。封广丈2尺，高9尺，其下有玉牒书，书密。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、奉车都尉或子侯上泰山，亦有封，其事皆尽。明日下阴道，丙辰，善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。如祭后土礼，天子皆亲拜见，衣上黄，而尽用月烟。江淮间毛3几为神级，五色土亦杂风，其风善辞，夜若有光，昼有白云出风中。天子从善还，坐明堂，群臣更上寿送功德。诏曰：朕以渺身成至尊，兢兢焉为德诽薄，不明于礼乐，故用事八神，遭天地旷世，铸见景象，谢然如有闻，震于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府，然后生善肃然自新， 加于士大夫更始，其以十月为元丰元年，行所循至博凤高蛇丘历城梁府，民田租不复，皆待除之，无出今年算，此天下民绝一极。又以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令诸侯各置抵泰山下。天子既已封泰山，无风雨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树基御之，复东至海上望焉。上欲自浮海求蓬莱，群臣见莫能止。东方朔曰：夫先者得之自然，不必造求，若其有道，不忧不得；若其无道，虽至蓬莱见仙人，亦无益也。臣愿陛下地桓公靖楚以虚之，神人将自治。上乃止。会奉车获子侯暴病，一日死。子侯去病子也，上甚悼之，乃遂去并海上，北至碣石，寻自辽西，立北边至九原，五月乃至甘泉，凡舟行万八千里云。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，尽管天下盐铁。弘羊作平准之法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一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，至平准于京师，都授天下委书。大农诸官尽拢天下之货物，贵即卖之，贱则买之，欲使富商大贾无所谋大利，而万物不得腾涌。至是天子巡狩郡县，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弘扬又使吏得入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。山东曹粟一岁六百万担，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，边鱼谷诸物均输，帛五百万匹，民不易富，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扬赐爵左庶长，黄金再百金焉。是时小汉上令官求雨，卜士言曰：县官当十租一税而已，今弘扬另立坐事列肆，犯物求利，烹弘扬天乃雨。秋有星背于东井，后十余日有星背于三台，望气王朔言。后独见振兴出如瓜，时请复入，有司皆曰：陛下见汉家风善，天其报兴得云。齐怀王弘薨，无子，国除。